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了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要领6868-5858，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内，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动漫原画特展《一只铅笔诞生的世界》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办，集中展出了400多幅动漫原画和珍稀赛璐璐，请听报道。 展览中的一块重要内容是赛璐璐，它是早期制作动画电影的主要手段。展品看似是一张图，但其实它是多图层叠加的。以1951年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为例，策展人程旭介绍， 赛璐璐呢是迪士尼工作室最早发明的，他为了节省时间，会把背景画用水彩的形式画出来，然后人物连贯的动作呢会画在一个透明的胶片上，每一个动作呢会换一张，你仔细看一下会看到很多图层，两朵玫瑰花是分层出来的，爱丽丝本人呢也是单独的一层。 而原画展区呈现了大量手稿，观众可以看到这些动画人物形象最初创作时的样子和绘画过程，特别是一些关键动作的处理。 这个呢，他在讲白雪公主和小矮人之间的比例。这边呢是告诉画师怎么去画米奇的形象，你要先把头画出来，然后身体大概是这么一个画法。 本次特展，观众可以看到《一只爪子的故事》中米老鼠的铅笔手稿，这是米老鼠第一次出现在世界上时的样子。同时展出的还有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小鹿斑比、睡美人等诞生于1939年到1995年间的迪士尼动画的原始拷贝、原画和赛璐璐。此外，喜爱日本动漫的观众还可以看到七龙珠手稿、海贼王的赛璐璐、名侦探柯南原画等。而这些作品背后有一些故事也值得了解。 睡美人这张画，我们的公主是以奥黛丽·赫本作为模板来画出来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今天，英国福斯特及合伙人建筑设计师事务所可持续人居共享的未来展览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幕。展览通过丰富的模型、多媒体演示、设计师图纸和若干案例研究，揭示事务所在设计和建造世界上最复杂和最具创新精神的建筑项目当中的思索。京港双城记杨占家的电影美术世界主题展正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举办。这位82岁的国宝级美术电影大师曾绘制过许多大片的场景，霸王别姬、卧虎藏龙、功夫之王、七剑、十面埋伏等等。展览展出35幅杨占家电影美术原始手绘稿。洛阳西汉画像砖拓片展正在恭王府博物馆展出。展览打破传统影像必须通过照相机、摄影机呈现的方式，推出展现汉代社会风尚、生活状况以及艺术发展水平的画像空心砖的影像。水墨复兴会第二届学术展暨周林俊水墨展“一带一路竹石一一”正在东艺美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本月31号。大潮起珠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将于本月27号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共展出278件作品，其中由中国美协向全国征集的反映改革开放题材的国画和油画作品100件。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午后大气透明度非常好，气温较高，光照强烈，外出请注意防暑防晒。未来三天本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受前期的降雨影响，山区及浅山区出现滑坡、崩塌等次生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目前本市处于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见晴，西部北部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风二三见四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下面欢迎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哎呀，这天儿还挺不错的， 多好啊。 嗯， 云淡风轻的。 对，这云淡风轻天巧，就让人真的是想要更好的去工作， 就是心去野一下。 不，我是工作 啊、哦、工作。 对，我说的是工作。 我的心已经野出去了、 啊、我要更好的为我所在的这个公司啊，集体啊，要出力。 哎呦我的天， 我热爱工作。 怎么总感觉你要走了的感觉。 我走哪儿去？我走哪儿去？ 就好像明天再也见不着你了。 不可能，你 今天就是最后的发言了。 找不到我在我的工作室，在我的这个工作的地方，你一定能找到我。我一定是在的、 哦、反正浩洋是一个特别爱岗敬业的人。 没错， 不仅在台里边，在任何地方，包括在家里边，他都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工作。 可以这么说吧， 你看， 我怕是个坑， 是不是心虚了？ 我怕是个坑。 你不就想让我这么表扬你吗？ 嗯， 哎，为什么今天一开始这么好的天你要说工作呢？ 对，因为就有的时候吧，就你觉得天气可能会影响心情，这确实是。就有时候天气不好的话，你可能工作的心情都会觉得有些压抑。但天气一好，能够更好的工作，这是非常高兴的。 我不会，我对工作是风雨无阻。 啊，那你境界更高。 哎、对对对，365天没有一天不想工作的， 是吗？ 对对。哎，今天我们真的是要聊工作吗？咱们可是住在876哎。 那把工作跟这个家怎么结合一下呢？ 稍微融合一下。 哎， 那就是在家里边找一个比较舒服的工作区。 漂亮。 怎么样？ 好。 好。 找啊。 谁找？咱俩是找不着，我觉得得找一专业的。 是啊。 好吧。 我们说一下这位专业人士啊。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设计师王艳红。 哎，我们那一段尬聊你竟然还在哈、啊？ 不是，我觉得他不像说是浩洋，应该在说我的常态，就是工 是 在工作的时候工作，在家的时候还工作。 哎，还真是这样。我觉得你们设计师特别好。因为艳红是比较忙啊，我知道他老没事就跑工地啊，然后自己去学习啊。但是我老觉得像设计师，你们画图啊， 嗯， 设计图稿啊，你们是可以 SOHO 的，你们是 SOHO 一族，可以不用坐办公室，就在家里边也可以。 嗯， 是不是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你不觉得我们的工作时间无限长吗？ 但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啊。 嗯， 倒是， 对不对？ 各有各的苦乐吧。 也没有什么压力，你们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 没 有 压 力，这话我都听不下去了。 我总觉得他们没什么压力，随便画几笔就很好看。 随便画几笔，今天哎，我这事儿我忍不了，你得给他好好说说。 我一定要随便的收小胖点设计费。 真的是， 别太随便了，别太，他意思意思就行了啊。 可以。 哎，今天真的要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在问， 嗯， 说是我怎么在家里边捯饬一个工作区。 哎， 而且呢，这几位朋友好像问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就是想把工作区放在不同的地方。 对。 所以今天咱们聊聊， 个人需求不一样， 对对对对，让这个我们的顶尖设计师艳红跟我们说一说，对吧？跟您家设计一下，让您在家里边进了家门就想工作，一点都不想别的，啊，就想着挣钱。 矛盾了就 啊，荷包鼓鼓的，对吧？当然，在工作的同时又能享受生活，还要兼顾您同伴的一些感受， 哎， 对不对？ 嗯， 来吧，来吧，我们先来看看大家的这个问题。如果您有问题想跟我们一块聊聊，您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一块来聊啊。这是小博士问的啊， 嗯， 他说我家里边就没有独立的书房， 嗯， 可能这房间不大。或者说房间目前数量不太充裕， 嗯， 没有单辟出来书房。问一下艳红设计师，工作区我该设在哪儿呢？而且怎么布置好呢？他也没说他们家现在大概是什么架构， 嗯， 我们就说客厅、餐厅、卧室，也就是这仨地方， 嗯， 你觉得放在哪儿好？ 其实是这样，因为他给的信息不是特别的准确。如果要详尽一点的，可能就知道他的工作状态是属于说。我就拿个 iPad 就能上个网就能工作呢，还是我必须要有一个固定的台机，还是我是要伏案工作， 嗯， 这种工作性质的不同也决定了咱们选工作桌的位置的， 说不定还需要榔头斧子什么的呢， 也有可能， 对，啊，嗯， 对，但咱们就是按常规的嘛，或偶尔上上网，然后呢， 嗯， 可能我拿个笔记本就能解决，然后偶尔还会有一些伏案工作，这样的话， 嗯， 那就说明我这边要有网，要有电源， 嗯， 要有一个 桌子、 嗯，对，就这种常规的话，在家里，如果你又没有合适的。单独可辟出的空间情况下，我们通常第一选择会是餐厅。 餐厅 就是把餐桌代替了，因为咱们吃饭的时间有限嘛，其他时间都可以供你用。一旦吃饭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再工作不吃饭，废寝忘食吧？家人还是要吃饭的， 嗯， 啊，这个吃饱了才能干革命。 对对对 那然后呢，还有就是说，你说我这个不想这么公私不分的，然后虽说在家里办公，我也希望有一个独立的工作桌，那就需要知道咱们家庭中有没有一个角落可以使用，或者是说我在沙发旁边是否可以增加一个移动的小写字桌， 嗯， 就是平时可以做一个茶桌，但是需要工作的时候可以拽到沙发前面，这样的话可能你太太在看着电视，然后打着毛衣或者是玩手机的时候，你也可以边工作边跟他聊一些家庭的事，聊聊孩子，聊聊家人，那也是不错的选择。当然如果说我就需要一个非常静的地方，我想有一个封闭点的空间，但你可以考虑一下家里的是否有客房啊、儿童房啊，就在其他人不使用的情况下，你能不能借用一下这个空间啊， 嗯？ 就充分利用一下这个空间。 对， 当然还有一个听起来比较惨的一个地方， 哪儿啊？ 就是阳台。 哦，阳台。 对，但是这个阳台如果装饰好了，它也会变成一个读书角，会比较封闭、安静的一个工作的地方。 哎，不过这个艳红一说到阳台，我就想起来好多，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都喜欢在阳台支一个长条的一个桌子，然后铺一个毛毡子，在上面练这个毛笔字。 毛笔字。 哦。 而且他呢觉得那儿光线好， 光线好，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有阳光嘛，你有自然光的地方，这样的话对视线也好，心情也会好一些。而且还解决一下咱们的这个取暖问题，所以阳台要如果说作为这个咱们工作的地方的话，一定要把保温做好，避免一个冬冷夏热的问题。 哎，其实我觉得工作区的设计啊，就和您自己的工作这个态度也好，习惯也好，是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的。 嗯， 比如说，我不知道艳红和浩洋是什么样的啊。 嗯， 我工作的时候啊，其实挺三心二意的，而且我特别不喜欢那种特别安静的环境。 嗯， 我一般都是要写稿子也好， 嗯， 或者是看书也好， 嗯， 或者干嘛也好，我都会打开电视。 嗯， 或者开广播。 嗯， 哦， 或者放着谁谁谁的相声啊，就听着。 必须有背景音乐 就是甭管是干嘛的，反正必须要有背景啊，就这听着之后，我再随便找一个地方，一般我可能是窝在沙发里边。 嗯， 我们家就有一个那个，因为我们家的那个沙发的 扶手 靠背，哎，扶手还挺宽的，我就买了一个那种硬的垫子，可以把我的电脑架在那儿，我就在那边办公。但是有的朋友可能不太一样，他就需要一个极安静的环境。 是是是， 有好多人，我有一朋友就是，他家里边有两个孩子，刚要的二宝，他 他现在的工作时间你知道已经推到几点了吗？ 嗯， 一点。 那么 凌晨一点开始工作。 是要录音吧还是要什么？大概 也不是录音、啊、偶尔会有录音。也极大多数情况就是他如果比如说小孩发出一点声音他马上这个思绪就断了。 哦， 他也是搞创意工作的。对、哦。所以呢他需要特别特别安静的环境。 嗯， 像这种就比如说您要是放到阳台上可能就不太合适了。 嗯， 是吧？ 嗯， 您要放在客厅吧也不太合适。如果家里边不大的话可能餐厅才是一个好的选择，或者说卧室。 嗯， 洗手间 呢，但是一点钟 洗手间特别好。 那得家里双位。 就闷点。 对。就是在卧室的话就是大家在外边玩的时候你把门一关自己在卧室里边、嗯、比如在那个床的边上放一个小的办公桌。 对，或者在哪个墙角那儿做一个小折叠座，平时可以收起来的，不影响到你的过道的通过率，嗯，这也是可以的。 对， 嗯， 离床比较近的话，还能当这个、那个床头柜呢， 嗯， 是不是可以放点东西？ 嗯， 但是我一般建议这个书桌会放在床的斜对角， 嗯， 因为一旦是书桌，就经常会有 WiFi 和电脑在那儿，它会有一定的辐射。嗯嗯、 哦，明白了， 嗯。 哎，说实话，就以前你看我们包括装修房子或者在考虑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活动的时候，你很少考虑到比如说我要在家工作这样的一个话题。 哦哦， 我觉得在近些年好像大家对于这个家里的这个工作区或者在家里弄一个类似于工作台这样的一个行为一个方式都特别的在意。 对， 你觉得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这反正让我看来觉得还是挺洋气的一件事。 哦， 对对对对对， 你应该就是这样吧。 那肯定，我觉得咱们现在就是现在啊，身边的人90%以上吧，我觉得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习惯， 有逃离办公室的这种，又不能真正的去行动，那只用一些行为来解决。 就是在家里工作， 像你们都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 怎么 知道吗？人家坐班的人，朝九晚五或者朝九晚六的那些人， 嗯、 人家也想逃离工作，那一逃离钱没了。 嗯， 对不对？我只能在这儿坐着，我即便可能一天的事儿，一天的工作，我只需要一个两个小时我就搞定了，但是没办法，你得打卡。 嗯， 打卡它还有无限局域网的限制，你不是说在家里边这网你就能打卡了、 嗯、 你必须是在公司的网底下你才能把这卡打了，牛不牛？ 嗯 啊， 严格要求， 好多办公软件都这样啊。 嗯， 所以你就只能在这儿待着。所以大多数的人都是把自己的办公桌布置的特别好、 嗯、 布置的跟家一样。 嗯嗯。 为啥呢？是因为他们没办法只能在这儿待着。 嗯。 像咱们仨我觉得应该都还属于。 可以。 首先我们不用坐班、 嗯、 对吧、 嗯、 我们有很多的工作除了上直播之外其实我比如说录播节目在家里完全就可以搞定了。 嗯嗯。 对不对、 嗯、 我可以 SOHO 我就可以在家里边置办一个办公区、 嗯、 把办公区弄得舒服一点。 嗯。 就跟家一样因为在家办公跟在单位还真是不一样， 嗯， 是吧？首先穿的就不一样， 嗯， 你在办公室不能穿着拖鞋， 嗯、 穿着睡衣， 不能不穿啊， 对吧？不能不穿呀、啊，你多少都得穿点吧， 是、 啊、对不对？你在家里就很随便了，穿着自己特舒服的衣服， 嗯， 往那儿一靠，而且当你想冥想的时候，那时候家里没人，没有人会打扰到你。如果你的办公环境特别大，比如说像我们的办公室就是特别多人在一起。 啊， 你刚有了一个 idea， 这边有一哥们儿啪抱起琴来自己唱了两首，我的天，这一下就把你思绪全打了， 是 不是？ 我觉得你这是有所指， 所以我建议啊，能 SOHO 的就 SOHO， 这绝对是增加工作效率的。 是， 其实这个增加工作效率，我觉得也是双方面。有时候在家里头你会被一些杂事所打扰， 嗯， 哦， 孩子哭了你得过去看看吧， 哦， 嗯，老婆叫了你得过去看看吧， 哦， 嗯，丈母娘让你干点什么你能不干吗？ 哎呀，这都算幸福的烦恼。 嗯 啊，这样的叨扰多一些也挺好。嗯， 所以咱们还接着说书桌写字桌然后办公桌的问题吧。 哎，还真是，就是比如说， 嗯， 那个家里边有孩子， 嗯， 给他选置什么样的书桌办公桌会比较好？ 孩子呢要考虑他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变化， 嗯， 就是说可调节式， 嗯， 还有就是在他现在读书啊什么的，他各种角度画画的时候的桌面角度，现在儿童的家具考虑的非常细啊，这都已经有成品了。 对， 这其实咱们就是上建材城里转一圈就都大概了解。 可贵了，可贵了。 这你都看了？ 看过。 嗯， 哇，里边那个真是挺厉害的，他那桌子可以任意角度的往上 走，抬起来， 水一停。 对，其实就像艳红他们设计师似的，它是类似于像一个大画板似的， 对， 对吧？它成一个45度角还是60度角啊，就呈现给你。你看书的时候，你都不用拿手捧着，直接放在那儿，你就能看见。而且它的各阶段调节，有这个从5岁开始一直到6岁、7岁、8岁、9岁、10岁，甚至都能用。 嗯， 说 对， 你真的你闻上，你就趴在上面，用鼻子仔细的闻。当然，闻不能辨别它是否环保啊。 嗯， 但是我们可能一般人都会这么想，我先闻闻，看它环保不环保， 有没有刺激性气味。 离着特别近，闻着是一股暗香。 哎呦，暗香都行， 真的。就是我趴到那个粉红色的一个桌子上闻，他说我们这个是用了特殊的材料，有那么一点点的草莓香。 哦， 后来我闻了半天，还真是有那么一点点。我说哇塞，这个厉害了！整个一套，你猜多少钱？ 这怎么 一套桌子啊？一套桌子， 这怎么着都得有千八百块钱吧？ 大四千。 四千，多大 一桌子？四千多，就一个正，你说小孩的桌子能多大？ 其实你说的应该不是原版。 原版再加一零，我看的还是个盗版。 倒没有，应该是在3到4倍。 哎呦 我的天哪。 哎，这些为什么这么好？是牌子好吗？ 它因为有一个设计创意在里面，确实它的角度在人体工程学的设计上也是很比较牛的。其实就像你们说的，这个价格上便宜很多的，因为现在普及了嘛，各种仿品也都出来了，也不能说是仿品，就是 其他的设计， 只能说是普及了。对，但是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根据家庭的这种资金的投入的这种范围，你来去选择适合自己的吧。 哎，那如果我们家其实不算特别大，也真的没有一个能单独给孩子的儿童房，那他的书桌我应该放在哪儿比较合适呢？ 那你只能在客厅餐厅的一个角落去挤一个位置，因为咱们很多家庭它会有一个角落，很小的角落，哪怕是一平米，其实孩子就够了，够放一个桌子就够了。因为你都不用考虑说影响过道啊、通过啊什么的，因为一旦他坐在那儿学习的时候，父母肯定会被他让路的。 啊、哦，那倒是，那是肯定的，那是肯定的。 包括家里的爸爸，如果说把工作带回家，我相信你的孩子也会对你饶路的。 哦，哎，那不能让孩子，我直接把这份钱省了。我孩子跟我一块儿办公多好啊。 但是书桌高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他跟你一块办公，势必他的凳子就会要偏高一些。小孩的脚是不能着地， 身高不一样， 对他的身体发育是不好的。 当 然前期在做的时候可以咱们做两个角度，根据在五年之内孩子使用的一个高度来给他，也可以做一些升降的装置，可以适合他的一个变化。包括刚才我提到了一个折叠书桌，这个书桌在后面的固定架就可以做这种不阶段性的隔板的调整，高度都是可以控制的。而且不用的时候可以收到墙面上成为一个装饰品，所以呢这种还是比较省空间的。 现在真是高科技， 听起来确实是啊。 对，也我你现在去很多，我比如说我去我那个朋友家，就是他是在他们孩子大概是6岁还是7岁的时候买的那个小课桌，当时买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可调节，能一直用到10几岁的没有，就是当时卡着他买的，而且当时老师还建议说最好买一个专业的他们用的小课桌，这样的话有助于他的读书的姿势的保持。后来桌子是买了，姿势一点也没保持。 怎么讲？ 就是人家在那儿比划的时候特别好 啊， 孩子也在那儿比划，妈妈一看，哎呀，真不错，这桌子，哎呀，特别好，回去练着练着练着，自己就要不就有点猫腰啊，就跟我们小时候上学是一样的，那些习惯都会有，要不就是歪着头，要不就是书拿着眼睛特别近，就得家长不断的在你的身边说，哎，不，头抬起来，哎，把腰挺直了， 坐直， 哎，对，但是你自己坐直了，你在一个坐。就是座椅上，即便它特别舒服的座椅啊，你坐直了坐一会儿你也累。 但这所以现在这个刚才咱们提到可调节书桌，它配套还有一个书椅，就是当它坐姿不对前它是不舒服的。它只有正直了它的腰板它才舒服。 这么厉害。 对。 哎呦我天。 就直接代替矫正了。 对，后腰处它有个包覆嘛，那个形式它是一个环抱型的，你如果要是歪着的你会硌到腰，所以它就必须要正回来。 哎呦我的天。 你可以考虑买一个了。 对，省得你跟孩子发生 这个不愉快的一些。 我先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吧， 没事，你先买一个大的 啊， 不。就是买一个贵的， 买一个贵的， 它可以调节， 买原 版，凑合用一下13岁的 啊， 就是最高的那个，你应该也能做。我看了一下，应该也能做。 我行吗？我这么高个儿， 没问题。 我2米几的个儿， 对，那桌是3米多呢，你得使劲儿够、啊。 是是是，嗯，就其实我觉得今天也是哈、啊，说工作区，这工作区也不一定非得是成人的啊， 对 对, 对， 包括小孩的以后的上学啊，包括 学习区 写作业，这都是、嗯。 现在孩子写作业在家里用书桌的时间要比咱们长， 长得多， 那肯定啊， 长得多， 家庭作业嘛。 对，我因为曾经辅导过家里一个亲戚的孩子，哇，从中午吃完中午饭到晚上吃晚饭。这期间他都在写作业， 是寒暑假吗？是不是攒了一个多月没写？ 不是，是周末、 啊。 然后当时我都快崩溃了。 哎呀，这个也是希望现在的孩子能够把更多的时间放到操场上啊， 站着说话不腰疼、 哎。也是也是， 真的这没 等你家孩子大了，你再说这话， 对，这没办法。所以作为家长，只能给他们提供相对好的。相对健康的一个学习环境， 没错， 对吧？为什么我跟你说了半天这个孩子专门用的桌， 嗯， 孩子专门坐的椅子，也就是这样， 嗯， 你没法帮他减轻这个课业负担，所以只能让他在完成课业的同时，能够保持相对健康的身形就 OK 了， 哎、 嗯嗯，对、 啊，但是也不一定真的是越贵越好啊。有的朋友说啊，3-4千，我的天，艳红说了还要再翻3-4倍。其实我倒是觉得那3-4千的可以了，已经作为我来讲，我就觉得到顶头了。 嗯， 也有比那个便宜的， 是 也还不错， 我就够着那便宜的。 我就阶段性的调节，只要是你就是它那种不有水翼停吗？那咱们手工停，它就会便宜很多呀。 哦， 它的功能性是不一样的。你花的大价越大，它的智能性会越大高。当然，你说我认可全都懂、 嗯， 那咱们家里有个会动手的爸爸也是可以的。 对， 嗯、 最关键的还是好好挣钱。 嗯、是，这里是。住在876啊，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直播。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就他了， 啥就他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啊、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便盖5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墨迹，就他了，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准备装修，姐们推荐我去全包园，说又好又快又省钱。 是呗。 你挺闲啊，你家不也正装修着吗？ 做旅行攻略呢，装修的事儿有全包园还用自己操心吗？ 400-606-8866是这个号码吗？有多省心啊！ 我3月底定的，当月就开工了，我拿手机就能零时差查看工程。 有多省钱？ 999一平米，施工材料、灯具、窗帘全管，还是实木家具，还免设计费，还送电器。 你这啥也没耽误啊！ 400-606-8866，快问问吧，我接着攻略了啊！ 详见店内活动。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就他了， 啥就他了，装修咱得多溜溜多比比， 不比了，看着实木家具这大牌建材这么多人选择还比啥， 我觉得咱得再看看， 不看了，看着智能坐便盖5重滤芯净水器都含了才999元一平米，还看啥， 我觉得咱还是得再转转， 不转了，看着连送的电器都是名牌，设计还不要钱，还哪赚钱， 我觉得 你觉不觉得你有点墨迹，就他了，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400-606-88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好。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一号新家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北京时间下午的2:32，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就在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大家好，我是郝阳。 哎，各位好，我是夏明。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一起聊的话题是工作区哈，在里头工作区。 还是我还以为聊工作呢啊。 好吧，咱们聊聊设计的问题。 哎，啊，这个聊聊设计的问题， 对，聊聊设计的问题啊。嗯， 其实是咱们聊一下那个工作如何来设计。 工作如何来设计？怎么讲啊？ 嗯，就是你要把你的工作做一个规划。我到家里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我要在哪儿做，怎么做？哎，这个问题还是要想一想的。 这个有点深。嗯，夏明，你觉得呢？ 哎，真的，我觉得呀，今天这话题就没什么可聊的。 为什么？ 对于我来讲啊， 为什么？ 因为我是一个工作比较随性的人。 哦。 哎，所以我的工作地点呢也很随时，随时随地可以开展我的工作， 移动办公， 就在哪儿都行啊。比如说我觉得躺沙发上舒服，我就来沙发上；我觉得躺床上舒服，我就趴床上；我觉得在餐桌上有一桌子，我就在餐桌上。我是移动办公 啊，确实有这样的人，我觉得他可能不太需要一个规定的，比如说我在家里这一块就是我的工作区，我只要有工作的事儿，我都是在这儿来完成。 我对工作没有什么仪式感。就是一定要，哎呀，我沏好茶，倒好水， 备好零食，然后呢再准备好纸巾。 你要看电影是吗？ 然后再准备上可能要用到的一些资料，同时呢最好点上个熏香，熏香最好还是、 哎、 对吧，还是那个那叫什么现在沉香啊、 哎、 我喜欢的味道。然后旁边呢再放上一点点的垫着的背景音乐，打开这个自己的电脑开始，哎，我要写论文了。 这不太像， 往往一般都是打开电脑之后就开始插别的了。 一定要给我一个好朋友听听，特别像 他 的， 像他是吗？ 描述，对，一个女朋友、 哎、对，反正我觉得每个人的因为工作状态不一样， 是 有的人就需要有仪式感，这样显得这个工作才能出效率、 嗯，对，他会以一种进入状态，就给自己一个暗示。 对， 哎，我要开始工作了。 对， 啊，而且也很愉悦，很放松。 哎，是是是，就是怎么舒服、 嗯、 怎么来。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呀， 是挺好的，嗯、是挺好的。 所以这是浩洋的范儿。 啊，对，浩洋应该，浩洋是一个非常就是生活细节非常注重的一个人。 我是属于一个公司分得特别清的。 哦， 就怎么讲，就是工作的时候它就是一种状态，但是就是工作之外是一种状态。所以你说让我比如说在家里边沙发上或者其他地方都办公，可能我不做不太到。 哦， 所以我在家里比如说要干活的话，我必须得要找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或者最起码得有一张桌子。 明白明白。 然后开始工作。 那我们采访一下你，你家里边现在的办公区域在哪儿啊？ 书房啊。 哎呦， 有书房啊， 人家屋子大，你没办法。像这种呢，不在我们今天的考量之列啊。 对，我们是要没有书房。 对对对，你比如说那个，这是华武也给我们发了问题，正好问的也是工作区，所以我们也就一下归纳到今天的节目里边了。他说，问一下设计师，家里边阳台特别小，想要把工作区放在阳台可以吗？其实艳红刚才说了， 嗯， 没问题。 对， 但是它小哎。 小的话就看它需不需要封闭了，如果它这个阳台正好跟客厅连着，那它可以打开它。 哦， 这样的话它减少这种幽小空间的一个这种憋屈感。 明白 啊，或者是我索性把这个小阳台就变成一个自己的一个安全区，就做一个地台让它窝在那儿，越小越有安全感。 哦，就是 我 说 的 那个窝的感觉 啊，就是他可能说盘坐在那儿，然后或者我靠在一个懒人椅上呀， 嗯、 然后就把自己工作做了。 明白、 嗯， 明白，你们身体真好，盘着坐都能工作是吧？ 对啊， 我盘着出去吃饭都不行。 那是因为你 坐十分钟，坐十分钟腿就麻了，被肚子压麻的。 好吧， 其实家里小 做个地台的时候呢，如果怕说出现这问题，那中间区域可以做个凹陷区、 嗯、 就是放腿的、 哦、 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然后这个凹陷区呢可以做一个升降的小桌，平时放平的时候咱们这个地台还可以作为孩子的游戏区，或者来个人、 嗯、 偶尔住住人来用、 嗯、 然后等他工作的时候呢一键启动桌子就弹出来了，咱们就可以把腿放在里面、 哦、 然后 见过这个 开始进行自己的工作， 对， 有个专属区也是非常舒服的， 对， 挺好，有点像那个就是榻榻米的那个感觉吧， 对， 啊， 嗯嗯， 就是它那个桌子如果大的话，打麻将特别舒服， 冬天 正好是一个方的， 裹一圈棉被， 我估计阳台，他家要是阳台有这么大的话，可以打麻将，他就不说阳台 是 小的、 啊、也是， 对。 对，应该它这个区域阳台可能宽度不会超过1.2米、1.4米这种。 斗地主吧，斗地主吧。 两个人可以，你可能说可以玩个小猫钓鱼。 哎，但是它放在阳台的话，也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嗯、 一般工作区它可能会需要的电源比较多。 阳台可以加装啊，一般咱们在前期装修阳台时候应该是会至少有一个插座的， 有可能会把冰箱放在那儿、 啊、 会留一个哈。 对啊，不管冰箱洗衣机或什么的，阳台一般都会留一个、 嗯、 预留这插座，如果咱们重新二次装修简装的时候，我做地台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电线引出来、 嗯、 如果真的也没有的情况下，那你从你的顶灯电源线还是可以扯出来一根明线， 那就看您的手艺了，看师傅的手艺了、 这个可以，对，找一个专业电工过来做那种护套线的，做一个引长来做就可以了。 但是得是明线， 明线 就 用护套线、 嗯、 也可以找一个颜色不是特别明显，或者顺着窗帘盒啊，顺着墙角啊，什么柜子后面走过来，可以做到的。 现在这种电线盒特别多， 是、 嗯、 原来的相对少一些，而且它的质量也不是特别好，以白的为主，像深色的都很少。 对， 但是现在的像木纹或者像大理石的那种花纹的也都会有，甚至还有花的， 就是花的相对花型少一些啊，但是也会有。 但现在各种颜色的都比较丰富， 对对 对, 对, 对， 各种材质，还有就是比较智能的平板的，上面有各种的，就跟咱们的一个 Pad 是一样的一个功能 啊。那是干嘛使的呀？ 集成的一些功能，它有欢迎您回家模式啊，有工作模式、睡眠模式，你都可以分开。 这个是能把自己的灯啊什么的，还是把电源都连上？ 它的对，都其实它就是一个开关、但是呢，它通过不同的场景设置，会叫你的灯的亮度是达到100%，还是50%，还是30%？这样的话，你模式就不太一样。它你如果设为欢迎回家模式呢，可能我一开门，这个欢迎回家模式它就会很柔和的灯光就打开了。工作模式呢，那我需要灯光明亮点，可打开的灯光模式会多，那个就会多一些。然后睡眠模式，它可能只保留一个小夜灯或者地灯， 而且这个 光 线 也会 就会变化。 明白，这 而且它打的区域也不一样。 是，我刚才想说，这其实通过这个电路的串联和并联，然后增加电阻来解决这一问题。 专业电工， 理科生我们不太懂，我们都是学文科。 我是文科。 啊，不好意思， 文武双全，我们 学文科的文科不怎么样啊，理科学的不错。我跟艳红，我们俩都是文科生， 了不起啊，特别棒啊！ 哎呀，好好挺好啊，这是阳台没问题。接下来咱们来说说，比如说啊，就像浩洋人家这样的，我觉得也稍微兼顾一下。人家有书房的话，还需要特别的布置吗？有个书柜，有个桌子就行了，是吗？ 但是在灯光上和一些插座电源控制也是需要注意的。因为原先大家可能说在前期装修只想考虑到了我要有网线插座，我要有地插，我要什么灯什么灯，都是把这些都考虑到了。但是引线问题没有考虑到。 引线、 对，就是当一个桌子放在那儿，我地插放好了，网线也放好了，我放在这个房间桌子的底下。但是没考虑说我这桌子尺寸是多少啊？如果我这桌子是一头沉怎么办？就有一边是有一个箱体的，一边是没有的，只有腿的。但正好它被压到了一头沉的箱体底下。 明白。 还有一种呢，说啊，那它压到底下也好办，我也能从箱体内穿线出来，走一根管穿出来啊，那也是会比较美观。但它正好漏到了两条腿的位置，你就会有很多的明线啊，这个怎么办？都是要前期要考虑到的。 明白了，要提前想好您的工作区大概在哪儿，用电区大概在哪儿。 对，我这书桌是靠墙边的呢，我还是居中的呢，还是要说可能我要面墙的。但是这里面提醒一句，书桌不要面墙摆放。 书桌不要面墙摆放。 对，就是 有点像面壁思过一样。 心理感受非常不好， 特别压抑。 对，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30秒的广告。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接着聊吧。 哎，接着聊，咱就聊下一个呗。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人家是地方也想好了，这是曲奇说的，说艳红设计师，我的工作区都已经规划完毕了。啊，这个电路我也装好了，各方面我弄好了，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桌子我还没选好呢。您能给一些选择的建议吗？比如说材质啊、大小啊、形状啊等等等等的。 这个我真的不太好回答，因为他其他的条件都没有告诉我。 对， 也不知道您是干什么的哈。 对，也不知道他的空间的设计的风格是什么，其他材质选用了什么。 对。 然后呢，他的工作性质，他需要的桌子有多大，这些我都不知道情况下，我真没法说，我只能说在什么样情况下用什么材质的。好吧，咱们桌子一般会有木质的，比较常见。 对。 玻璃的。 嗯， 不锈钢的、大理石的， 还有会一些现在有一种就类似玻璃钢 啊，玻璃钢啊， 你跟木质的金丝楠也是木质的一种。好吧，你那是高档木种。 我就喜欢高档的啊。 嗯，好，就咱们就说一下金丝楠的。如果金丝楠的，那就是越大越好看。 是是是。 当然，前提是你的空间不能小了，就是吧？ 对对对， 它有一定的比例在里面。像一般是咱们举一个常规的卧室或书房的空间，大概会是有。咱们就说它15平米12平到15平米、 嗯、 一个正常空间的话，那你的桌子的长度不要超过1.4米到1.5米。嗯，一般咱们1.4米1.5米的桌子都是在70公分左右的宽度。 嗯， 这样的话坐起来你会比较舒服，因为再大的话你会发现在这个房间里头你的动态活动会受限。 嗯， 再小了的话，你可能说我桌面摆放一些物品就要受限。嗯，所以这个比例还是要考虑的。还有如果说真的咱们这些都不就是真的都不好把握的情况下，你拿一个尺子一个笔，把你房间的尺寸按比例画出来， 嗯， 然后再把你桌子的比例画进去， 嗯， 就会有感觉了。当然如果是你家里是有设计师的，最好问一下设计师， 哎， 或者是你翻一下你装修时候的你们家的平面布置图，它有一张家具布置，上面的每个家具都是有尺寸的， 嗯 啊，这个会看得会更加清楚准确一些。然后材质方面呢，就是就刚才咱们提到是根据你家的风格走， 嗯， 还有一个就是工作需求。如果说我经常在桌面上会做一些手工， 嗯， 那木质的肯定是不合适的。 是 啊，当然你说我能接受，下面我再放个玻璃板，或者是我再垫一层粘垫， 嗯 啊，那这个是可以，但它会影响你的美观度， 嗯 啊。然后有的说我如果说我经常做手工会容易划伤桌面，那我是不是铜板桌面或者是说不锈钢的这种桌面会更合适一些， 嗯， 啊？当然还有一些就是说可能说我这个呢就是一些不是硬划伤，我用一些玻璃板或大理石也可以， 嗯， 但大理石它怕磕碰，如果是你的手工的东西是硬质的，那就不要选用大理石。 对， 还有就是如果这个手工会牵扯到有油性物质，那大理石它会吸收，也避免 进进去了就 对，就比如说你拿了一碗红烧肉放在桌面上，那等拿走这碗的时候就会留下了一个圆圈， 啊，这擦不掉吗？ 擦不掉， 真的呀， 会吸进去。 这 就是为什么很多的家里的大理石餐桌你会发现它垫一块玻璃板，垫一块水晶膜，它就是避免往里头吸进去。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艳红设计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给大家答疑解惑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我是浩洋， 我是夏明，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各位 明天见。 全包全配装修，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盛夏七月，北京电台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盛夏大促开始了。在七月的每个周三周四，新用户首次进店即可领取50元优惠券，下单即可立减50元，老会员进店也有优惠哦。详情关注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磊。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请来了好久不见的许莹，来跟大家聊一聊夏天吃什么好，两个字，海参。 对，大家好，我是小秦海参的许莹， 哎， 都知道买海参找小秦。那你看咱们夏天呢，出来运动量也大了，活动也多了，天天出那么多汗，营养都随着汗液在流失。 是， 但你这身体一直在流失不行，咱得补啊，夏天要吃温补的。 所以这点先是解决很多人的疑惑， 嗯， 很多提到海参可能也怕是补大发了，其实海参不贵， 不会，海参它是温补的。